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5集《杀鸡用牛刀》。江院长手上的筷子也没有放下，只是拿起手机看了一下，是今年大一物理系的辅导员小桃。 江院长， 真炸耳朵！江院长连忙拿远了手机。 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 饭桌上的人都是认识的，江院长没有特意避开，淡定地开口。手机那头的小桃淡定不了，继续吼着：“ 程家那边的人看上我们今年的学生秦冉了。” 江院长手一抖，筷子刚夹起来的排骨都掉在了桌子上。 什么？ 江院长腾的一下站起来，面色紧张说： 你把联系方式给我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 他挂断电话就匆匆拉开椅子离开，饭才刚刚吃到一半。周颖看着他的背影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： 江院长，你不吃了？ 吃什么吃？ 江院长侧了侧身，他回头看周颖，十分心累地开口道： 再吃，今年的新生王军训就有可能一去不回了。 江院长说完，雷厉风行地走向楼梯。他也太难了。程青雨还在中年男人这里没走，中年男人打了两个电话，又接了一个电话，接完之后面色有些古怪。 怎么样？ 程青雨等的时间长，就坐到办公室一个空着的凳子上，摘下头上的帽子，沉声开口道。听程青雨说话，中年男人总算回过神来，他看了程青雨一眼，继续拿着筷子吃饭。 能怎么样？你知道人是谁吗？ 谁啊？他天赋真的不错，就是没耐心。 程青雨一双利眸微眯，该不会是程老爷子打电话过来了？秦闪确实是个好苗子，要不然程青雨也不会特意找过来。 京大今年的新人王，国家卷的高考状元，周校长好不容易挖到的。 中年男人吃了一口饭，抬眸道： 你觉得人京大会放人？别想了，回去带新生吧。 高考状元？ 程青雨一愣。能考入京大的人都很优秀，知道秦冉这个人的时候，程青雨就知道对方的成绩肯定不会太差，可也没想到会好到这样。这样的成绩，京大不放人也理所当然的。程青雨心底有些遗憾，不过也没有再纠结，只是拿起帽子要走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 师队长最近有在基地带新人吗？我有个瓶颈，想要跟他请教一下。 对于这个最近在程家名声大噪的施立明，程青雨发自内心的敬佩，在这里就是以实力服人。施立明来这儿唯一的弊端就是管理能力差了点，但他本人十分聪明，这两个月他爬到小队长的位置，可见他进步迅速。这里不少老人都想要跟施立明讨教一番，程青雨自然也不例外。只是施立明是个拼命三郎，几乎不接受挑战，程青雨一直没有找到机会，甚至连施立明的面都没有见过几回。 没有。 中年男人摇头道。 他应该也不带新人了，别说你，我都找不到什么人。 好吧。 程青雨点点头，有些郁闷，当即下了楼。施立明今天没有外出，手上拿了个食盒，匆匆往休息室的方向走。 施队长，你今天没任务？ 程青雨刚从办公室下来，就看到施立明，他大感意外。毕竟施立明在这儿一向行踪不定，有时候就算是施立明的顶层上司找他都不太容易。 施立明记性好，跟程清雨没有见过几回面，但是记得他，知道他是程家嫡系一脉的人，施立明对他也挺有礼貌。 请了假。 施立明朝程清雨稍微打了个招呼就离开。 我还有事。 程清雨把帽子扣在头上，点点头，没有再多说。他本来想找施立明好好讨教一番，对方的打法套路十分奇怪，不过施立明一直是个拼命三郎，他找不到什么机会。这边施立明很快就到了休息室，休息室里南慧瑶还在睡觉。程木今天没来，但施立明已经学到了程木的精髓，他摆好了菜，又给秦冉倒了一杯茶。秦冉把南慧瑶叫醒，一行人都坐好。南慧瑶坐在秦冉身边，拿着筷子吃饭，不敢看程俊，怕被程俊洗脑。 我差不多了，下午就可以去训练了。谢谢。 南慧瑶喝了一口汤，想了想，还对秦冉、程俊说了声谢谢。程俊本来在漫不经心地吃饭的，听到南慧瑶的声音，他抬了眉眼，淡声道： 确定？ 莫名其妙的有一股压力感。南慧瑶摸了摸发凉的后背，硬着头皮： 今天只是射击，我能坚持，谢谢你。 要回去训练。 程俊不想跟南慧瑶说话，只侧眸看向秦冉，问他。秦冉一边吃饭一边翻着手机，头也没抬，说： 他说可以就回去吧，顾惜池的药都很不错。 程俊今天拿给南慧瑶的是顾惜池那里的药，秦冉对顾惜池的药不怀疑。南慧瑶说他可以训练，绝对不会是逞强。 哦。 程俊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什么兴致。新生中午除了吃饭时间能够休息一个小时，直到下午一点半的时候，秦冉才拿着帽子去了土场。程俊把他送到了土场入口处，等他入队了才离开。不远处，程清雨跟几个教官也正好进来，路遇往回走的程俊，一行人立马站直了身体。 俊爷。 程俊在京城似乎是无所事事的状态，但在这边却是受人发自内心的尊敬。至于原因，一行跟他一起特训过的人不想回忆。程俊刚从兜里拿了一根烟，淡淡的烟雾腾起，目光在程清雨的身上掠过，不咸不淡地开口道： 加油。 一行人也不敢走，等程俊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。 也不知道俊爷怎么突然就来这里了，当年让他当总教头，他就跑去当医生了。 一个教官拧开了手中的水。程清雨往前走，言简意赅地回道： 看人。 看人？看谁呀？另一个教官有些求知欲，但摸摸鼻子没敢问。他们这一队也不是新人了，每年京大 A 大的教官都有规定的分配，今年京大这边却是奇怪，程家特别指定了程清雨这一队。说实话啊，程清雨的实力拿去特训那边当教官都足以了，拿来训练新生真的是杀鸡用牛刀。基地的人都希望能跟施立明那一队合作，学学施立明的套路。本来程清雨这个队最近有个任务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的，谁知道会被临时调来带学生，任务跟合作也就因为这个不了了之。手下的人也知道程清雨郁闷，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极其郁闷，毕竟这种机会以后就不多了。这人忽然想起来中午在教官间传的一件事。 对了，程队，你们排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生，十秒十枪十环？那假的吧？ 是假的。 程清雨看了他一眼， 那人点头道： 哎，我就说没这么神乎，人家是五秒十枪十环。 程青雨说完，直接朝一般的队伍走去，剩下的那人还站在原地，风中凌乱。第一天特训射击，第二天障碍物攀岩，第三天负重登山，第四、第五两天学程家一般不对外开放的拳。特训拳只有短短九式，教新生这个一部分也是为了让他们遇到危险后能够自卫自保。这群能考入京大的学生天资都不错，只是毕竟是学生，没有底子，都是虚有其形，软绵绵的，没有什么力道，也就秦然打的拳能看看。程青雨目光扫了一圈，这两天他的注意力都放在秦冉身上，让秦冉上来给那群学生做示范。入口处，程俊正跟着管理人往这边走着。 程少，这边就是今年京大的学生。 中年男人跟在程俊身后，落在他身后两步，语气恭敬十足，为程俊介绍。 这边是…… 程俊依旧穿着长服，目光在整个训练场转了一圈。秦冉那个班就在土场边缘，很容易能找到，抬脚就往那边走。中年男人本来想要跟程俊好好介绍这边的，看到程俊似乎有目的，他一愣，然后了然，原来程少是有私人目的啊，难怪会突然出现呢。程俊跟中年男人两人路过的地方，教官的声音都大了一些，其他学生的目光都不由朝这边看过来，能够看出来这两人身份不一般。 归队。 程青雨让秦冉暂时性归队，然后转身给程俊还有中年男人敬礼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双手懒洋洋地环着胸，半低着眉。 特训拳教的如何？ 还可以。 嗯， 程俊微微低头，伸手指了指秦冉。 你出来。 秦冉从队列里出列。 特训拳最重要的是实战。 程俊放下手，看了秦冉一眼，似乎是笑了一下，眉眼清冽地说道。 哼，程教官，你来跟他对打，让这群学生好好感受一下特训拳的威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